好像是在很早很早以前，人类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的，它更像是被我们发明出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上紧了的发条，不停地逼迫着我们一直往前跑。所以到底该不该努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角度刚刚好，因为好像看到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直播间，显得特别的寂寞。但实际上如果给一个大全景，我看到全景在哪儿，哈，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直播间非常热闹，有种叫什么三人行，不知道有没有你师的这种感觉。所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小伙伴，欢迎啊，先欢迎旁边的这位好了，给你一个特写吧，这是我的同学袁雷同学，你好。 Hello 大家好，然后听众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名字叫袁雷，很高兴能在今天跟大家交流和分享，谢谢。 所以他今天会以心理学研究生的身份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观点和参照，是吧？就这么说定了啊。好，下面的同学小张同学，这是同学的同学。大家好，我叫啊，稍等，这个赖我。好，再来一遍。 大家好，我叫小张，我是一名国企的员工，然后我也是一个自己公众号的运营者。你们好。 风车和我是公众号的名字。等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想到唐吉诃德，是因为他吗？ 对。 好，看来没有猜错，暗号对到了。那我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在这里，努力不努力。上一次我同学来的时候是一位女生，我们聊的是拖延症 VS 着急癌，对，也是各持己见。今天我们有三个人，所以这个阵营不是很好划分。但是在节目之前呢，我有和小张讨论过，就是他想选哪一个，然后你要不要自己说一下？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去努力的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的选择是我们应该努力。 好，那我就只好选不努力了。那袁雷的话应该是在中间，看这个位置就能看得出来，你应该在中间被我们说服，然后同时挣扎，你要表现出那种挣扎的感觉，然后最后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结果屈服于哪一方，这样我们的这个晚上的演出就会显得非常的悬念迭起，你觉得呢？ 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说我尽量吧，毕竟今天你主持人坐得比较近，可能会比较偏袒吧。 好的，那你也倾向于不努力咯？ 一点点吧，根据双方的观点我会再选择。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吧。然后现在应该大家还紧张吗？ 现在好很多，谢谢。 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再来听首歌，把这种紧张的感觉再舒缓一下。 I see fire。 Keep careful watch of my brother's souls, and should the sky be filled with fire and smoke, keep watching over during suns. This is to end in fire, then we shall all burn together. Watch the flames climb high into the night, calling out Father, oh, stand by and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up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High. Should die tonight, we should all die together. Raise a glass of wine for the last time, calling out Father, oh, prepare as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up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desolation comes upon the sky. Now 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 I see fire burning the trees. And I see fire hollow in soul. I see fire. Sheeran， 如果看到了光，看到了那团火，你是会努力的往前冲呢，还是选择有不努力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努力不努力。四公子说，努力迷茫，不努力煎熬，道理谁都懂，都做不到。活着都是走过程吧，人生的意义取决于环境。这是四公子一到了花椒直播间之后亮相的一句话，好像努力和不努力也许他都不会选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并非是要给大家一个完整的标准答案，我们只是在探讨努力的姿势不努力的姿态会分别带来什么。对，说到这儿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收听，也就是说解放你的双眼，只用耳朵单纯的去聆听我们的声音。你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想看到今天直播间除了杰克堂之外两位帅气的男生，也可以来选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达路机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好，再给一个全景，刚才说有两位帅帅男生，所以要给你们镜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努力不努力。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其实 是因为小张同学写了一首，不是写了一首，刚想说写了一首诗，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努力的。为什么道理懂很多，却还是懒得去努力？我选择性的读一小段好吗？不好意思，可以吗？ 可以。 假设有一个人，你知道他喜欢出左拳，于是你明白了，简单，你只要绕到他右边，给他右脸一拳，比赛就结束了。铃声响起，对方出左拳，你飞出去了。你想不明白，为什么呀？因为拳头太快了，你甚至来不及绕到他右侧。他喜欢出左拳，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的道理。好，我就开一个小头，万一后面你说的种种理论跟这个文字有关系呢，这样的话就不剥夺你自己去表达的权利。 谢谢。 关于努力，你为什么站在努力那一方？请亮出你的观点。 因为我不像太想说很多那种什么人活着就是战斗这种话，我觉得很空洞没有意义。但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会觉得我这样生活很安逸就会很好，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像比如说你有一些天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为你的天赋负起责任，所以我觉得努力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对自己的天赋负责。 对， 不然就是暴殄天物咯。 对，是这个意思。 这么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你觉得呢？袁雷有没有被他说服？ 就是第一次听到吧，我可以把里面的就是拳头理解为现实吗？生活中的现实。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就像我是90后嘛，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然后每天在北京朝九晚五的，可能是工作下班吃饭找个女朋友就是生活的现实。但是我想那并不是努力，努力就是像他说的，就是要去珍惜心中的那份天赋，还有心中那份渴望，就像月亮与六便士一样，不是吗？ 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以月亮与六便士作为努力的一个证据。 月亮与六便士就是当中的男主角叫我想不起他名字太长，但是他就是过着一个中产阶级舒适的生活，但是中途40多岁抛弃自己的所有生活，抛弃自己的妻女，去追求自己心中那份愿望，就是画画。他可以贫穷，可以没有钱治病，没有钱吃饭，但是他依然去追求心中的那一份渴望，就是我想画画。对，我想这就是努力。 太好了，谢谢你给我方提供了一个证据论证。对啊，因为喜欢所以要去做那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应该叫做努力吗？它应该叫做顺其自然，还是努力更好一点？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努力是需要用一些力气的，或者说是需要使劲儿的。而这个使劲儿可能因为它叫努力嘛，就是比如说用英文 try hard hard， 那它就是一种像是困难一样的，或者说是一种姿势。但是这种姿势本身它是一种，它是更像是一种推力，而不是一种吸引力。如果是一种吸引力的话，你会本能的就朝那儿走，而不需要任何的努力，是不是就可以？对，我说完了，你有没有想要回应我的？ 对，其实努力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痛苦，因为它不是代表着你想象的那种功成名就的成功，其实不是这样。努力是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一种坚持，是你每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一种不服输的那种意志。像我，你看我想写公众号，其实你知道吗？我公众号阅读人多少吗？我上一次写的那篇文章23个阅读，很惨，对不对？我自己还看了2次。所以我觉得好像觉得这么干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有这种天赋，我有必要把它发掘出来。如果有没有人看我，我不会在乎，我只是想我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对我很重要。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放首歌吧，好像有点生硬是不是？但是我们就生硬的放首歌吧。嗯，我觉得听了你的话之后应该配下面这首歌比较合适，这也是你自己选的歌。 对， 你猜是哪首？ 小翅膀吧。 嗯，来自正午阳光。翅膀，来自正午阳光。为什么选这首歌啊？ 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描绘的一种感觉，就是明明他知道那是光明的欺骗，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往前奔。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像夸父追日吗？ 对，我以前写过一首诗，就是讲夸父的，但后来找不到了。 那能背出来吗？ 背不到了，不好意思。 没关系，大概我们知道你所说的那种意象，就是一直在挥舞拳头，然后朝着心中的那个有亮的地方、有光的地方往前跑。 对，我很喜欢你说这句话。 真的吗？ 对。 突然间被你夸了之后，我不好意思反驳你关于不努力的这个观点，好像一下就倒戈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种姿势，如果一个人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会不会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努力呢？他可能只是想说，我只是，甚至他会说，我其实很自私，因为我在自私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不管不顾。这算不算是忘记自己正在努力呢？还是我偷换了概念呢？ 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人，因为有的人他确实很有天赋，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天赋上这种的成就，然后他觉得自己在随便做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这么大的高度，但是那只是对少数人。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努力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看，我好像很觉得自己很喜欢拍照片，很喜欢修图，但是我每天我会看花很多时间去看他的教程，去修照片。我现在因为自己经济原因嘛，我现在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单反，很惨，对不对？但我还是会拿手机出来一张一张的拍，然后有的时候拍得很好，有的时候拍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拍得好的我都会发在微博上，微博上点赞人也很少，一两个，但有一个赞的话我都会高兴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你觉得很卑微，对不对？其实不卑微。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在为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想法而奋斗努力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对他都是敞开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谢谢。 每次都特别礼貌的说谢谢。我回答一下。花椒上的朋友问这是什么节目。所以我们的 slogan 要开始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同学和同学的同学。一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再介绍一次，现在镜头锁定的这个位置，锁定的这个人是小张，就是 大家好， 可以看到， 大家好，我叫小张。 还有另外一个在托腮思考的是袁雷。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雷。 对，特别好，大家有意识，就是要说话才可以被广播的朋友们听到。还有袁月，晚上好，你们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努力不努力。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也有关注、点赞，还有送阳光礼物的，谢谢你们。关于努力不努力，这其实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呢，可能大部分人都应该觉得要努力吧，至少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是你要再努力一点点。但是为什么我今天选择了不努力呢？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种勇气，是不努力的勇气，这种不努力的勇气来自于我是不是应该先卖个关子，因为现在时间还有1分17秒就要结束上半段的内容了。好，我先卖个关子吧。不努力的勇气，关于不努力的勇气来自于哪儿，在下半的时段我们会跟大家接着聊。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来听首歌。你想放哪首？我们就是这么的随性。 晚婚吧，也许可以解答你的不努力的理由和缘由吧。 好，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缘由是什么，来听一下歌才能知道。推起来。晚婚来自江蕙。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一会儿见。 让人伤神，爱更宽深。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

来自江慧。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谢谢思彤送了一个奢侈名表啊、NG 名看，这是什么节目？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也感谢大家的关注。看来因为今天的直播间除了杰克堂之外，还有另外两位帅气的小男生，不是小男生，男生刚才你看了我一眼，然后给我看毛了，所以马上要，因为我看到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应该有女性观众，所以我才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两位男生介绍出来。欢迎一下小张。对不起，每次都在我这里。 没有关系， 再打一次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叫张健，我是一个公众号的运营者，我以后还会是文化产业的领头人，谢谢。 哇，未来的事情都想好了。欢迎一下袁雷，这是我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雷，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儿，然后我希望主持人让我多说几句话吧。 对，我就刚才想说这个问题，我同学表示不满，因为好像刚才正反两方都发表了意见，然后没有给他发言的机会。你先等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努力 VS 不努力，我是不努力这边的，然后小张是努力那边的，袁雷呢属于 游走 状态， 墙头草。 那你现在打到哪边了呢？ 刚刚说了一点不努力的观点，然后现在又有一些努力的观点了。现在要说吗？ 说啊。 努力的话，就刚刚都在说到什么现实和不现实，其实有时候努力其实就是在去与现实对抗，不是在去努力追求什么，因为在你去追求什么的时候，就会不断的诱惑，这种诱惑不一定是娱乐玩乐，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责任，对家里面的，对父母，然后可能以后的子女或者是妻子，这些责任去与他们对抗，其实就是需要一种努力的勇气。 你去与责任对抗吗？ 对，其实就是一个人他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很难去自己的责任去权衡，就是比如说对孝敬父母，然后对子女好，去这些东西权衡，他就要去努力的去保持自己的那一颗本心，就像灭霸一样。就是前段时间有大家有看过， 不要剧透啊，前提是不可以剧透，你把它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可以说一说。 其实在里面我看完之后就觉得没有好坏，其实到最后大家都是在于争取于自己的去根据自己的观点然后去行事，然后不剧透真的好难，就是所以最后灭霸他就自己努力的去舍弃了一些东西，然后去最后的达成了他的梦想。 等一下，我怎么觉得你是灭霸那波的呢？就是 对，因为这个电影看完大家都觉得灭霸这个人很强，但是他是一种形象上给人很负面的反派吧，但是有时候好和坏这东西还真的不好说。 还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是不是从刚才的那段话当中听不出来这个电影讲了什么呢？那就对了。谢谢美森楼梯送的爱心巧克力。我们刚才在说努力不努力，然后刚才是墙头草的观点，墙头草原来的观点，那请问小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他有说到责任这个字，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很多人觉得责任是一个男人承担起来的标志，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在物质上的一些什么样的享受或者怎么样，我只是就是还是那一句话，我不想辜负我自己的天赋。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你一个小伙子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凭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说实话我真的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怎么想我，包括 在我出来的时候，我和我家里面也会有分歧，他们觉得啊，你在小城市里面好好的上你的工作，然后买房子，然后买车，有个老婆，这样很好。我觉得这样是很好了，但是这样还可，我觉得还可以更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家里面人能不能听得见，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真的那个地方太小了，它不适合我。我就像是那种往外奔的那种飞蛾一样，我需要往外面走，我不能在灯泡里面。 就好像那个经常会被问起来的一个话题，你是想做小池塘里的大鱼呢，还是去做大池塘里的大鱼呢？ 像我这样的，你说什么都没有，感觉很弱小吧，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觉得也挺小的，对，很小。但我就是看到街上那些走来走去的，他们很体面，很多的那年轻人或者不年轻的人，我从他们眼神里面看到的不是愚昧，是一种比较上进的、比较向上的、比较积极的力量。完了，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应该留下来，因为我希望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人。 刚才有人为你鼓掌了，就在花椒的直播间，碗口上跑偏溜达，跑着跑着就跑到了十点达路机的直播间，这次没跑偏哦，感觉这个鼓掌鼓得非常到位，是时候呢。 谢谢。 刚才我说，我也有要回应你的，要回应袁雷的，关于现实。你说与现实对抗的那种勇气，或者说与现实对抗的那种状态是努力，我反而会觉得有的时候啊，是怎么说来着，反正古希腊的悲剧一般不都是跟命运抗争的吗，对吧，所谓的跟命运和不可抗之间的那种关系。因为我们同事现在心理学的同学，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于接纳这件事情怎么看。我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喜欢去抗争的人，我喜欢去扭转一些东西，或者说努力的想去改变一些东西。当我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会把他们像列一个清单一样列出来，然后觉得自己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需要改，这个也需要改。但是是真的在我学了心理学之后，我慢慢的开始用了另外一种态度，就是接受，先去接受它，不去与它抗争，而是看到它。因为你只有看到它了，你才可以对它进行作业。而其实它不像是一种我要去抵抗的那种力量，而是说和它相处，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状态。而我把这种状态叫做不努力。所以其实我说的不努力，可能是指的这种顺其自然的状态，接受自己，承认自己，看到自己现在的位置，然后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自己该做的，但是没有那种反抗的力量。我说的明白吗？ 大概 真的吗？ 大概知道一些。 没关系，我们给大家一些思考时间，听首歌好不好？那就我们开启一个这个话题吧，先把这首歌放了，然后我们就开启下一个话题，跟努力有关系，只不过这一次的努力是，猜我放哪首啊？ Fight。 真不是， 爱我别走。 来吧，一首老歌，爱我别走，来自张震岳。 这首歌好忙啊，我走。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 爱我别走，来自张震岳。哎，这就拉得这么底了，我还想垫着这个煽情的音乐说两句呢。晚上好，你的航海，看到你们了。所以我们要开启的话题是，要不要努力挽留？ 挽留什么？ 爱我别走啊。 嗯， 我觉得应该挽留的，因为挽留也是努力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那个人对你很重要，你没有办法割舍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再尝试一下，总有一天会好的。当然我不是说让没有底线的去这样尝试，我是觉得在相互尊重的时候，你可以再试一下，再往前多走一步，可能就是这多走的这一步，让那个人回到你的身边。谢谢。 你还真的是立场坚定的，说努力就一定要努力到底。袁雷呢？ 这个方面我很赞同，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努力基本上都在描述梦想与现实，但是其实努力是很宽泛的概念。身边很多人吧，包括自己，都在曾经喜欢的人面前，对，都觉得差了这么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够到。有时候当你觉得得不到的时候，感觉很失望很失落，就是不做不到，你做不到努力这一点。但是希望自己，也希望今后的自己，至少不要像过去一样去轻易的失去重要的人。 努力还是不努力。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大家实在忍不住想要说例子的话，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开头。我有一个朋友，这样就没有开玩笑了。所以我应该要不努力吗？因为我是站在不努力这方的啊。让我想想怎么来圆啊。其实所有的感情它是需要一种维系，那这种维系如果假如说真的完全顺其自然的话，可能刚才是谁叹了一口气，好大的一声啊，好像万般无奈都在这一口叹气当中。 你这句话我也很喜欢，说得很好。 哦，真的吗？ 嗯，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录下来？ 对，但是这个气不是我叹的，但是我觉得你说得很好。 我可能也不是我吧，我想。 哦，那可能是空调。好，不管他是谁，所以其实努力这件事情是说，当我们如果真的顺其自然的时候，就还差一点点，我们如果踮起脚尖就可以够到它，那种努力我想是值得一试的。但是如果你跳了又跳，发现它离自己还很远，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呢？我刚才在想关于不努力的勇气，这个是从哪儿来的？想起来是好像是看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当中的男生得了抑郁症，好像就叫丈夫得了抑郁症。对，然后那里面的丈夫得了抑郁症，然后女主人公，我觉得那段非常的打动我。她在跟她的朋友探讨，她朋友其实开始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得了抑郁症，然后她告诉她的朋友，然后她告诉她朋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努力的，我不要努力。我看到的时候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那种不努力是需要勇气的，是说我不是去努力的去做些什么让情况变得好转，而是说我先去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因为现在的你正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不是说好我不喜欢这里，我要逃离这里，我要从这儿走开逃跑立刻，而是说在这其中。有人帮我圆一下吗？ 我来吧。其实按照我的观点，我觉得努力和不努力它不是一个对错，它只是不同人的选择。我的想法是让喜欢战斗的去战斗，让喜欢躺着的去躺着，其实他们都没有错。你以为战斗他们想要的是胜利吗？他们不是想要的，不是胜利，他们不是为了那个该死的金腰带， 他们只是想要在努力奋斗一直拼搏的自己。你说躺着的他们真的就只是贪图安逸吗？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知道那条路太难走了，我不要，你去吧，我把所有的希望都给你。我觉得这样想的话会不会对双方都比较公平一些？ 嗯，其实是一种姿态，你选择了一种姿态，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我要选不努力呢？是因为我平时太努力了，所以我要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努力。好，那我们这样的话就非常和平的结束在一片和气当中，可以吗？ 可以。 嗯， 好。 偶尔不努力，但是要常努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十点拿路机的观点啊。最后一首歌，我想了想，刚才本来想说要放一首比较激情澎湃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吻合的像主题曲一样的歌，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 Fight 努力，但是后来想了想说，哎呀，都晚上快十一点钟了还努什么力啊，如果能够睡个好觉明天再努力也不迟，所以先晚安。这里是十点达路机，我是杰克唐。 我是袁雷。 我是小张。 哦，刚才有人说要看女生，给大家看一眼。好，我是杰克唐，再来一个大全景，我们下次再见，希望有机会再来。 好的， 晚安， 大家再见， 谢谢。 晚安，晚安，这个时候就要推上来。 晚安，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晚安，在天亮之后那是非与你无关。我们离开荒芜的宇宙，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你会不会突然的想起我，在某个没有睡意的清醒时刻，想把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我。晚安。 晚安，花椒上的朋友们看到你们道晚安了。